古巴拉美通讯社、俄罗斯的塔斯社、卫星广播电台、中国的新华社、辽宁朝鲜文报、辽宁日报和美国联合通讯社分别在25号和26号报道了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发言人就南朝鲜傀儡集团在军事分界线一带又发起一场毒辣的武装挑衅仪式回答朝中社记者提问的内容。